买定楼去英国，云裕海外物业投资帮到你。我哋有长期展销厅，有专人为你代办 BNO 5+1移民海外投资卖楼或租楼，一站式服务为你解决所有疑难。买机票仲有机会拎到优惠添，快啲打嚟6221-4438揾宋生了解详情啦。 第二節，嗱呢個即係病毒嘅問題咧，其實我哋以前讀傳播學啊，我哋都討論過嘅。咁大家會覺得奇怪，傳播學本身就係一種文科啊，一種社會科學嚟噶嘛。咁啊，點解會同病毒傳即係嗰個傳播有扯上關係咧？原來咧，傳播學入邊咧，謠言嘅傳播、信息嘅傳播咧，其實係同呢個病毒嘅傳播咧係同一個 model 嚟嘅。咁如果你睇後邊呢間新聞咧，亦都係最新嘅消息咧，就話咧。而家喺網上下載音樂嗰個情，即係嗰個 流行曲嘅傳播，原來嗰個傳播嘅模式咧，所用嘅數學模型咧，係同我哋而家去描述呢一個病毒傳播模型，甚至乎台長你頭先所講謠言傳播模型咧，可以係同一種嘅模型嚟嘅。 係啊，嚇咁嗱，我哋首先解釋一下，即係傳播模型有冇一個基本嘅數學嘅研究方式咧？ 嗱咁啊，講得佢哋有同一模型，咁梗係有嗰個模型嘅名啦。甚至乎呢個模型，我哋先前咧喺先前講緊係舊年嘅時候啊，即係啱啱個疫情開始嘅時候，有個叫 SIR model 咧，我哋已經講過噶啦。咁但係當然一陣都可以介紹一下啦。咁但係大家可能都會同意就係咧，如果你講緊一個病毒感染，全部都係一個人同人接觸嘅結果。另外就係嗰啲信息嘅傳遞嚇，亦都係一個人或者一個羣體嚇，去大家相互作用嘅結果。咁有時你聽到啲音樂好有，你都會用一個 term 叫好有感染力，係咪？或者嗰個人個表演好有感染力。有一啲即係經歷咗一個時間空間，將一個信息傳播之後，你就去感受到呢樣嘢，然之後你就複製佢呢種行為，你去仿效佢。咁尤其是追流行曲，亦都係嘅。派台歌係咪？派完個台播出嚟，然之後大家就會即刻買隻碟出嚟，又喺度播，又隔。然之後你聽嘅時候，隔離嗰人聽到，就一路傳染咗出去。但係個熱潮係會過嘅，嚇、啊。咁於是乎呢一個流行病同流行曲係咪？同埋呢一啲流行資訊嘅呢啲咁嘅熱潮咧，其實會唔會都係有種同一種嘅數學模式喺度咧？咁呢度我諗，如果我話有咧，大家唔會太即係太反對啦，係咪？嗱咁嗰個具體有嘅點樣可以咁樣去即係更加似嘅地方喺邊咧？咁一定要提頭先提到嗰個叫 SIR model。咁其實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標準嘅，甚至乎有人就話過分簡單啦嘅一個傳播模型咁樣。咁喺舊年疫情開始嘅時候咧，我哋介紹咧 SIR model 嘅時候咧，個背景就係話，咁究竟我哋係點樣預測嗰個感染嘅高峰係喺幾耐之後會達到高峰，然之後開始回落呢？咁原來又要視乎嗰個潛伏期啦，視乎嗰個措施個硬度有幾硬啦，係咪？即係如果講嘅突然之間大家全部唔俾屋企嘅，咁大家就所有嘅呢個社會上嘅分子咧就停喺度唔俾喐，於是乎佢哋冇得去相互作用，然之後就限住某少少買餸者先可以出街。咁呢啲咁樣嘅即係清零封關，甚至乎限制人身自由嘅策略咧，就令到呢一個系統入邊咧各個呢啲咁樣嘅元素呢啲分子咧。碰面的機會少了，咁於是乎傳染的機率就會低了。咁我哋就係希望，即係好，即係一樣好好簡單嘅概念，就係我哋希望呢個數學模型能夠咧，可以幫我哋去叫做捕捉到幾個呢啲病毒傳染機制嘅入邊啲主要嘅特質。譬如就係話個病毒本身個傳染力有幾高啦，個致死能力有幾高啦。同埋佢會隨住呢一個嘅社會系統入邊人與人之間嘅相互作用頻繁定係疏落，而係反映得到最後嘅疫情感染嘅數字，去俾出一個數字上嘅預測啦。咁如果我哋能夠寫到低嗰幾條式，能夠準確去描述到呢個變化咧，呢個就係一個好嘅模型。於是乎咧，就係嗰個措施都未開始，我哋已經講咗嘅就係話，如果個措施遲一日先開始，遲多十日先開始，你就會預計到之後佢會上到幾高，然之後先落翻嚟。咁於是乎，我哋就預計到我哋嘅醫療系統承唔承擔到，就所以就要決定，又話要幾快去做呢個決定，咁就可以參考呢個叫 SIR model 啦。咁呢個 SIR model 咧，佢有即係有幾個好簡單嘅概念，大家需要知嘅就係、是、 就如好似我哋呢個社會群體一樣。你想象一下，流行曲同流行病 ，OK？ 有人係未染過呢個病，有人未聽過呢首歌，係咪？佢哋就係一個未受感染嘅清白群體。但係有人佢感染咗呢個病，帶緊菌，而且繼續有能力將呢個病傳播。咁就正如有啲人就聽過呢首歌，受過呢個感染，好中意聽就係咁 loop， 甚至乎揸緊的士你都去 loop 俾人聽，就你個客聽到，係咪？咁但係咧，譬如喺病毒感染模型入邊，就會有啲人係感染之後會好翻，亦都有啲人感染之後咧就會死咗。OK， 咁佢哋呢啲人數之下比例咧係會變化嘅，隨時間變化嘅。咁流行曲亦都係啦，歌你會聽厭嘅。OK， 或者甚至乎有啲你聽到係調翻轉反感嘅，唔中意聽。OK， 係直頭刻意地憎呢首歌唔去傳播佢嘅。咁你會發覺呢幾種角色完完全全就可以咧喺一個流行曲同流行病呢一個咁嘅系統入邊有對應喎，係咪？咁兩者之間嘅變化就係你呢首歌嗰種感染力有幾強，你個病毒嘅感染力有幾強，同埋就係話嗰個人自己本身啊，佢可以呢首歌係幾襟聽一個因素，即係呢個病你要捱幾耐先至好得翻。咁你會發覺咧，如果啲即係。你可以睇到一個咁乾淨嘅對應嘅時候咧，你就唔難去想像到，就係話我只需要攞一個實際嘅流行曲傳播嘅數據擺翻落呢個傳染病嘅模型，我同樣就可以預測到呢首歌派咗出嚟之後 ，OK， 佢嘅之後可以幾風魔，銷量有幾好，賺到幾多錢。咁佢需要嘅數據咧，就唔需要你真係將首歌掟出嚟個市場住啦。而是你只需要在一個很小的範圍裏面看看這首歌那幾個人之間的評價，一個很簡單的評價，你就知道這首歌的感染力參數應該是多少，襟聽參數有多少，在一個比較小的群體裡，你已經大約知道它在一個大群體裡面可以會是賣得多好了。這個就正正就是這班這樣的數學家，你可以說玩都沒有玩，在用這個這樣的傳染病毒感染模型裡面去做了一個呢市場，即係一個可以做一個市場流行曲市場預測的數學模型出嚟，咁呢樣就幾得意啊！呢樣嘢。 哦，咁呢個我諗有好大嘅商業價值嘅，咁甚至可能即係話，如果佢喺應用喺個病毒方面，佢可以諗到係點樣去阻截到嗰個病毒嘅傳播啦。但係頭先你講嘅雖然咧，就即係我諗個吸引力都好大啦，亦都有好大嘅一定嘅說服力。但係問題就係病毒唔同流行曲嘛，或者呢個資訊啊嘛，因為我哋而家接觸嘅實流行曲，我哋唔需要面對面嘅，我哋係淨係喺個網上啊嘛。呢個同個病毒要面對面接觸到，我唔喺個網上邊，我會感染到個病毒噶嘛。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嗰、那個流行曲或者謠言嗰個傳播咧，佢而家嗰個除咗口碑之外，仲有一樣嘢係 share 啊嘛。即係譬如我喺社交媒體，我哋可以 share 嗰、那個，我哋就要計嗰條數，即係呢個 share 本身。佢嗰個 multiplier effect 就係可以感染到幾多個人啊嘛。 係啊，但問題就係呢個 multiplier effect 係由 Facebook 控制到嘛，而家或者 YouTube 控制到嘛。 嗯，你同喺唔同嘅媒介，你可以睇到一個唔同嘅效應咯。係 啊， 咁但係即係你可以好總體上睇，就係話如果我決定由呢個媒體嗰度去派出去，或者由其他你即係嗰啲咩，你一套電影啊 Netflix 又好，或者你嗰啲你在 Apple 嗰度擺首歌出去，你就很容易看到去 reach 到即係啲咩人，你就很容易。然之後你將呢啲效應全部考慮埋，加埋曬。譬如我一次過使用咗幾個平台一起將啲歌去派台出去嘅，咁你就看到哦，原來就幾樣嘢加埋，我大約知道最後我總體做成點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話呢啲咧，我覺得咁嘅呢單新聞最有價值，純粹即係最有趣味嘅地方就係你會發覺就係流行曲有如流行病啦，謠言也有如傳染病啦。咁但係就係話有一啲透過數學模型就變咗有一啲嘅商業行為，即係一啲商業價值可以被預測。 係啊，呢個大數據嚟㗎嘛，我哋即係我諗係一路用緊。但係呢個新聞本身觸發咗我另外諗一個問題啊。譬如我哋流行曲，如果我係喺譬如 let's say 商業電台或者港台播出嚟，個效果係唔同。譬如我喺我自己嗰個網站去播出嚟嘅。即係呢個係嗰、那個佢散播嗰、那個信息，或者嗰個歌本身個平台第一個平台。嗱，我哋用呢個概念，我哋再諗翻就係、是，如果今次嗰個病毒嘅起源唔喺武漢，因為武漢係一個 交通枢纽嚟嘅。 嗯， 譬如佢讲，我谂系喺好偏远地方，譬如 let's say 宁夏，中国宁夏省某一个小镇，佢出嚟嗰效果系咪会唔同咧？如果用翻呢个 model 去计嘅话， 咁你可以想象应该会系嘅。 啊， 即係就甚至乎喺呢個追查源頭嗰個，甚至乎有人話哦，其實當初其實可能大家睇新聞有人賴過係咪意大利咧咁樣，唔係武漢咧、 嗯、 啊咁原來而家 check 翻咧，就真係意大利嗰邊咧，真係好認真地檢查翻呢個結果。而家喺科學界邊咧，都有一個共識，就係似乎喺意大利嗰 sample 咧本身係受到污染嘅，即係話咧喺意大利個 sample。驗到有啲病毒基因係早過喺武漢爆發之前出現嗰、那個呢一、這個咁嘅結論咧，係而家就普遍不被接受啦，已經係咁、 嗯 啊、但係即係當然呢個消息本身又冇去準確地傳送去全世界咧，咁、 嗯、 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咁、嗯、的而且確係嘅，你揀喺即係你去傳播一個流行曲，你都要識得揀喺邊度擺檔邊度賣。咁、 嗯、 同樣啦，一個傳染病如果佢喺一個真係四通八達嘅地方彈出咧，咁你就會好容易見到就即係一發不可收拾。而且就係話咧，能唔能夠早啲去俾大家個預警嚟控制住個疫情咧？咁其實就真係有冇準確地去執行呢套預警系統咧？其實就好即係好緊要嘅。而家如果回想翻，如果譬如話，即係又唔好話淨係話個責任喺某一個國家度啦，或者係如果有個國家佢真係喺呢個準確時間講出嚟，咁但係其他國家有冇好嚴格執行佢呢啲標準嚟去精確地去反應咧？咁呢啲要即係一齊咁配合之下，你先控制到個疫情。但係而家回想翻就係呢一個教訓都似乎好大啦，即係一切都仲係即係太遲。而家就係要即係嗱嗱聲搞掂個局面先算咯。 係嗱，我覺得就好不幸，因為我哋去討論呢個模型咧，事實上我哋唔係始於今日噶嘛。呢、這個模型我諗都幾十年噶啦，即係我哋讀傳播學，我哋都約略接觸過呢個模型。我哋即係覺得最不幸嘅地方就係其實成件事本身係可以量化嘅，即係話咧。我喺呢個武漢呢個交通樞紐，佢傳播出嚟嗰個效果同埋嗰個幾多層之後咧，其實我係計到條數出嚟噶嘛。 係， 即係最怕嘅地方就係點解最初嗰時候，譬如你好多好先進國家，佢哋冇做呢個 model 出嚟，即係去話俾個政府聽，你應該預備幾多劑量嘅疫苗，要用幾多嘅時間去 lock down， 係先至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係完全冇噶嘛。 這個完全就是因為我即係人類在近啲，即係尤其是去到呢個二十世紀末的時候，好似乎真係所有啲所謂最有威脅嗰啲傳染病都未至於威脅到好似呢個程度咯。可能大家講緊，如果你問周圍全世界嘅男人最驚邊只傳染病，佢話俾我知病。係 啊， 係咪？我哋之前有講過寨卡病毒，但係你發覺就係、是、都係集中咗喺巴西呢啲地方。有啲香港拍戲嘅伊波拉病毒，咁你又發覺好似真係當一部科幻片咁睇嘅。後來仲最重要就係我哋發展到真係有疫苗、有治療嘅方法去醫呢個伊波拉病毒，同埋伊波拉病毒咧亦都好，即係都唔知好彩定唔好彩，佢太勁啦。 嗯， 勁 就係唔好，即係對個病菌嚟講，對個病毒嚟講唔係好事嚟，因為 勁得頭啊，等於你個炸彈係啊，我個炸彈好勁啊，但係我都未拎到去人哋個嗰度就已經爆咗啦，即係殺咗自己未殺，都未帶佢出去，即係變咗佢你去即係伊波拉病毒作為一種攜帶出去出邊散播嘅嚟講嘅一種個能力反而係唔高嘅， 係啊， 即係但係今次呢一個嘅肺炎病毒就真係。即係只能夠講啊，都你話我即係由結果推論翻都係㗎啦。即係你真係發覺佢好適合喺人類之間度傳播咯。嗰、那個潛伏期長，康復期長，係咪？嗰、那個嘅殺人嗰個率亦都唔算係太高。咁於是乎就係好多人可以係 actively 幫佢就寄生住呢啲咁嘅病毒喺個身度，周圍走，周圍去嚇。咁、於是乎可以覆蓋到好多好多嘅地方。但係最後佢最好嘢，亦都真係可以殺到好多人嘅。其實都嚇、你儲下儲下，原來對個醫療系統負擔好大，對個經濟負擔係好大。 唔係佢殺到人，唔係一定係染病嗰啲人噶嘛，係殺咗啲其他重病嗰啲人啊嘛， 擋唔住嗰啲人咯。尤其是就係即係而家你睇到就係一啲重病啊、老年嘅群體啊，就會係咁嘅樣。係 啊，嗱咁我哋再強調一次咧，就係呢個模型本身其實可以量化嘅，即係唔係純粹好似我哋而家頭先講啊，即係我哋點樣傳染啊，而係佢可以俾到一個比較精確數字出嚟。我哋如果咁嘅途徑，我哋會感染到嗰啲人，呢個係成件最重要的地方。但係你可以從另一個睇咧，就係、是。如果我是一個恐怖分子，我思考一個問題，就是我製造一個炸彈，在裡面有病毒有菌的時候，我是扔到哪個地方， 佢嗰個感染嘅速度係最快，同埋個殺傷力係最大嘅。即係如果有一個咁嘅科學家頭腦嘅恐怖分子咧，咁大家就即 係哦，咁啊，唔知呢個歷史出現過㗎啦。呢、這個就你嗰個七三一部隊本身咪就係研究呢啲嘢㗎咯。即係佢亦都真係身體力行去做咗呢個實驗添，亦都真係喺呢一個即係二戰嘅時候啊，中國嘅戰場上面大量去投放嗰啲鼠疫啊、炭疽啊呢啲咁樣，同埋啲跳蚤啊，甚至乎去諗就係話去加添佢嗰個傳播能力，就係話佢掟落嚟嗰炸彈入邊，你揾乜嘢嚟孭住啲病毒咧？你唔係一大堆試管掟落嚟噶嘛？ 冇、 你最好就係入邊一堆昆蟲，佢周圍爬爬下嗰啲仲係生存緊，佢周圍掟，咁佢真係會試，係試過曬呢啲噶嘛？咁但係問題始終就係嗰只菌係邊只係先最夠勁咧？咁樣樣咁即係好不幸啊！呢、這個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因為戰爭嘅緣故係已經出現過嘅， 好啦，我呢集結束，我哋下一次再翻嚟啊！